截至目前，大兴区共有两区建设重点项目187个，其中外资项目32个，占比17%。大兴区副区长杨贝贝介绍，从项目数量看，大兴区共有两区建设重点项目187个，已落地项目93个，落地率接近50%。再推项目94个，其中外资项目15个。从注册企业来看，自贸试验区注册市场主体累计达1982家。从外资利用看，1到6月，大兴区实际利用外资约1.4亿美元，同比增长884.2%，增幅位居全市前列。全区实现外贸进出口47.5亿美元，同比增长331.5%，出口39.1亿美元，同比增长873.2%，增速位居全市第一。而从经济增长看，上半年大兴区 GDP 同比增长67.8%，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完成1182亿元，同比增长234.3%，增速都排在全市的第一。其中生物医药产业在科兴中维热景生物的带动下呈现爆发式增长，完成产值857.9亿元，同比增长9.6倍。地方级财政收入完成92亿元，同比增长31.3%，增速依旧排名全市第一。杨贝贝介绍，大兴区正在编制大兴区加快推进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方案，集中打造国际空港、汇聚、新城、天宫苑、旧宫5大商圈，分解实施100项具体任务及重点项目，已经完成国际会展中心、国际消费枢纽项目2大综合体策划与规划研究，打造兼具国际视野和中国特色的世界级综合消费目的地。再把目光转向昌平，昌平区两区建设1周年新闻发布会8月28号召开。一年来，昌平吸引1100多家重点产业领域企业齐聚昌平，56项区级创新政策落地，近100家市场主体享受政策红利，2区82个重点项目实现落地，小米2期等26个重点项目开工建设，29个项目成功签约。详细情况，我们一起来听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在两区建设中，昌平区围绕生物医药、先进能源等重点产业领域深耕细作，在促进科技创新中持续发力。以中关村生命科学园为核心的生命谷已成为北京医药健康产业发展的创新引擎。昌平区委常委、副区长杨仁全介绍， 在医药健康领域，生命谷集中布局创新药物、高端医疗器械和精准医疗服务。在先进能源方面，已集聚先进能源企业570余家，在先进制造领域，支持北汽福田等一批存量优质项目做大做强，保障小米2期等一批新增项目启动建设。 按照全市统一部署，昌平区全力推动制度创新任务落地实施。 截至目前，昌平63项区级政策任务已落地56项，完成率近90%，近100家市场主体享受到了两区政策红利。 一批前沿突破性产品进入临床，一批创新药物获批上市，一批首创产品不断涌现，一批原创成果助力科技战胜新冠疫情。 先后涌现出品质医疗、脑深部电刺激系统、爱康一层金属 3D 打印、全息关节系统等一批重磅成果。1到7月，全区新增专利授权5390件，同比增长22.1%。 未来科学城管委会副主任、生命源服务处处长靳毅介绍，昌平区与高博医疗集团合作打造的第一家以临床研究为核心业务的国际研究型医院，去年3月25号已经开工，目前总工程量已经完成了80%，下个月就可以实现主体结构的封顶。 研究型医院加速了临床转化的进程，建立临床发现、基础研究，再到成果转化，最后是临床应用，形成了这样的闭环体系，提高了新药上市效益，也有利于提升我们的国际化水平。一整套的要引进和培育适合咱们本土的医药健康的管理体系、服务体系。 北京市氢能产业发展规划实施方案中明确，要以能源股为核心，在北京北部区域布局建设氢能产业关键技术研发和科技创新示范区。未来科学城管委会服务保障处处长金鑫表示， 在整个“十四五”期间呀，我们将围绕制、储、用等关键环节开展12项的氢能领域的关键技术创新，重点打造燃料电池、关键装备、商用车整车集成等产业聚集区。 杨仁全说，一年来昌平两区建设成效显著，产业优势不断稳固，首创性、开放性、引领性特征日益凸显，交出了一张亮丽答卷。 上半年全区地区生产总值完成593.2亿元，建安投资完成144.5亿元，居全市第一位。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86.7亿元，同比增长14.6%，两年平均增幅12.2%，居全市第一位。四家企业成功上市，全区上市企业累计达34家，新增市场主体1.5万余个，居全市第二位。 最近，市发改委批复石景山两项架空线入地工程项目申请报告，分别是西黄村棚户区及衙门口安置房工程。项目将通过实施电力架空线迁改，满足后续棚户区改造项目的开发建设及周边居民生活用电需求。这两个项目都是北京市重点棚户区改造工程。棚改项目建设为原本居住环境较差、住房条件不佳的居民提供安居之所。两个电力项目的实施也为后续棚改项目建设提供了必要的电力条件，也将更好地保障未来周边居民的用电需求。另外，两个电力项目还都将落实节能环保的理念，制定资源节约方案，通过选取绝缘材料、非磁性材料等，降低电力损耗。而说到绿色、节能和环保，我们再把目光转向通州。城市副中心图书馆又被称为森林书院，坐落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的万亩林海中。经过紧张施工，图书馆由144片银杏叶组成的森林伞盖结构现在已经成型。目前建筑的金属屋顶安装工作已经启动，首批吊装完成的4块11.5吨超高玻璃幕墙已顺利通过4项试验验收，近期将启动其余272块玻璃的吊装。外幕墙以及金属屋顶预计于今年年底安装完成。届时，形状像方印的森林书院将为城市绿心盖上文化印章。记者从效果图上来看，城市副中心图书馆方方正正，赤色的外形恰似一枚印章，坐落在森林之中。而这文化赤印的赤色正来源于图书馆的金属屋顶。据了解，城市副中心图书馆项目使用的超高玻璃幕墙，无论外形还是受力体系，都属于国内首创，而在国际上也无先例。外立面玻璃幕墙以及采光顶的应用会不会导致夏季暴晒呢？工作人员介绍，图书馆外立面设计采用了陶板幕墙与玻璃幕墙组合，充分考虑自然采光与夏季遮阳效果，科学合理优化1层至3层大空间及公共空间的生环境、光环境、热环境，在达到较高室内舒适性的同时，也大幅降低能耗，达到节能低碳的目标。另外，图书馆屋顶还设有光伏玻璃及发电系统，年发电量在23万千瓦时左右，可以有效减少用电量。据测算，相比同类面积的公共建筑，图书馆项目全年可降低能耗约8%，投入运行后的实际碳排放约每年每平方米78.5千克，减碳比例约33%。而相比于未采取节能减排措施的公共建筑，每年会减少约2945吨二氧化碳的排放。 这里有鸟鸣，这里有花香，这里有鲜果，这里是生态北京。 最后再来关注，夏季到秋季，摩托车骑友结伴到山区骑行郊游增多。八月中旬以来，交管部门组织各郊区交通支队对全市山区、景区周边道路加强管理和安全宣传。在本周一上午，昌平交通支队在昌赤路进行集中专项整治，结合近期典型事故案例制作宣传单和展板，倡导骑友文明驾驶。详细情况，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宗小畅的报道。 惯走的路线风景很好，但是路窄弯多啊，沿途一定要注意安全。 上午9点半，昌平区小雨连绵，在昌赤路湖庄路口以北，一支摩托车骑行队迎面驶来，交警将车队引导到宣传展板前进行检查，并发放文明骑行提示单和擦拭头盔上雨水的毛巾。骑友们说， 绕一圈深山林水库，平时出门注意佩戴好头盔护具，遵守交通规则，降低车速，慢慢走， 正常骑行，别越黄线，该避让避让。 夏季到秋季， 摩托车骑友结伴到山区骑行郊游增多，有些摩托车超速逆行，扰乱正常交通秩序和当地居民生活。路边的自行车骑行爱好者李先生有切身体会， 尤其是急转弯呀，还有一些这盘山道啊，都是有安全隐患的。可能是拉风一点，有时候车队发动机的声音啊弄得比较大，通过一些教育宣传，一些这个实力的去警示啊，能够提升大家的安全意识。 出示一下驾驶证、行驶证。你们在踏板之前又加了一保险杠，又加了两个灯光。 一个多小时的执法中，交警对大约60名摩托车骑友进行检查和宣传教育，查处常见违法行为15起左右，主要集中在基建和车辆改装和个别的不文明驾驶行为。昌平交通支队马池口交通大队政委石小平介绍， 车辆出厂本身是经过安全技术多次试验的结果，加装任何机件可能都对车辆的稳定和平衡产生影响，尤其是加装灯光会使对向来车的人产生眩晕感，形成直接危险的，都是法规明令禁止的。现有的规定是要求2日内恢复车辆原状，7日内到执法站处以500元人民币的罚款。 交警提示广大摩托车骑友，骑行前请提前了解道路和天气情况，不驾驶非法改装车辆，杜绝酒后驾车、超速、逆行超车等严重违法行为。 以上就是今天为大家搜索的生态宜居要闻，消息来自新华社、本台、北京市农业农村局、北京日报。接下来是乡村振兴故事。 了解新农业，感受新农村，走进新农民，生态北京为您讲述新时代乡村振兴故事。 欢迎继续收听生态北京，我是主持人张燕。窜底下位于门头沟区斋堂镇，始建于明永乐年间，至今有500多年历史。而这个曾经不为人知的古老又闭塞的小村，逐渐被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了解和喜欢。这背后有许多当地人的努力。80后创业者韩永聪就是其中之一，他用年轻人的视角和精力去打磨和审视这个古老的乡村，用文化和民宿产业助力古村焕发新的活力。今天的乡村振兴故事就为大家讲述80后创业青年韩永聪和他的窜舍文化梦。 小时候呢，基本上我们都是在这个村子长大，因为在90年代嘛，相对来说交通也比较闭塞，经济也不是特别发达。 82年出生的韩永聪是门头沟斋堂镇窜底下村长大的孩子。这个古村在小时候的他看来并没有那么吸引人， 但是呢，小时候的初步感觉肯定是觉得，一是闭塞，二是这些房子有可能确实没有城市这种钢筋水泥的这种丛林里看着这么养眼。 而真正开始了解并感受到自己家乡村庄的魅力是在读大二的时候。韩永聪说， 我觉得上大二非典那一年，因为长期在村子里待了3个月，那个时间段第一也没地方去，第二呢，那会儿学业也可能相对来说比较重，会看看书啊或怎么样，那会儿看到这种老房啊、老瓦呀、包括这种建筑肌理啊，我觉得是逐步在我心里沉淀起来，第一更有感觉，第二更有亲和感。现在这个村子目前来说呢，是华北地区保存最完整的一个4合院和3合院的建筑群，也是它的历史价值和我们自己对村子的认知，它就显现出来了。也就是在北方，它是目前来说北方民居的一个典型的一个代表。 门头沟斋堂镇窜底下村是保存最为完好的古民居建筑群，村落依山而建，以龙头山为中轴，呈扇形结构延展，布局严谨，错落有序，形似元宝。独具特色的山地4合院自由灵活，是我国北方不可多得的古村文化经典，也吸引着众多的国内外游客。酷爱在京郊旅游、对北京京郊的大小村落非常熟悉的王海春被誉为京郊王。谈到第一次去窜底下村的印象，他这样说： 第一次去应该是99年去的，那时候应该是窜底下刚刚开始，大家能知道比较淳朴的形式。我记得当时印象深刻的就是那儿连公厕所都没有，有一个还是半露天式的旱厕，你可以想象吗？其实当时去很多的屋顶，恨不得屋顶都是挑开的，因为真的将近我觉得有1/3都几近坍塌。但是现在你看看修的都非常非常漂亮，所以说好多人说你看窜底下这么多年了，商业开发太浓了，我觉得没什么不好的。 老百姓的话是需要过一个幸福生活的，你需要硬件条件，你的服务和你的所有的设施你必须要提高。 在返乡创业之前，韩永聪做了10年的导游，用他的话说，回乡创业搞旅游最大的优势就是了解客需，而这背后的动力是一种情怀。 创业之前呢，我是有10年的旅行社从业经验，在这10年过程中呢，第一呢会接触不同的客户，从客户点出发，我们客需这方面哪个方面是最重要的。窜点村第一是自己的故乡，第二呢那个地方到现在差不多发展了20年的乡村旅游，也就是农家乐的1.0和2.0版。但是我突然发现呢，原来的那种状态的情况下呢，第一同质化特别严重，相对来说老龄化也比较严重，同时那个村子人也不多，100多人，有可能还会面临一个空心化。所以说面临这几个问题，我觉得就回乡创业呢，对自己来说既是一种情怀也是一种机遇，同时呢我也是希望在就是商业和文旅包括和在地文化看看能不能碰撞出一种火花来。 要想改变同质化老龄化的趋势，让古村能焕发新的活力，对于带着旅游团曾经走遍大江南北的韩永村来说，选择从做民宿开始，而村底下的文化无疑是他最想挖掘和传递的。民宿的名字就要体现文化和创新。 窜有佳义，舍呢就是古时的客馆。窜舍民宿基本上有一种相得益彰的吻合感，其实都是以家庭的农场或者是家庭旅馆的这种模式演变成稍微小清新一些，植入一些主人的品味的东西，然后演变成民宿这个生活旅居产品。所以说我们这个名字呢起得既有意义又有意思，而且还不那么生搬硬套。但是2年以后嘛，我们发现有首诗，宋朝一个诗人叫范希畴写的诗，我爱山居好，舒淇兼石花，觅泉归窜舍，篝火起林家。这个其实说的就是对山居生活的一种向往。 窜底下村的古建筑群处处都彰显了中国古文化的影子，四合院是这个村子建筑的基本结构，宅子的屋檐、柱子等地方都雕刻着鱼纹、寿桃等寓意美好的事物，各种古朴雅致的建筑置于其中，而行走在村庄小路中，仿佛穿越历史长河，回到了古时。韩永聪不仅聚焦窜底下的在地文化，也挖掘全国和窜字有关的文化，同时收集了不少窜体书法作品作为民宿文化交流的载体。 比如在云南它有那个有两块碑嘛，窜龙岩碑、窜宝子碑，但这两块碑呢应该是国务院第一批国家级的文保的物品吧。通过这两个碑呢又引发出两个书法的流派，就是大窜体、小窜体，虽然很小众，但是就是大家也见过，比如招商银行那几个字那就是窜体，虽然小众但是有圈子、有文化、有脉络。你从那个我们不同的庭院的装饰，包括软装的一些书法作品，其实都是来自10多个不同的书法家，这些书法家有云南的、有珠海的、有北京的，既和我们这个窜字有关系，又和窜体书法有渊源，但是而同时呢很巧的是这些书法又都出现在窜舍，所以说我们既有文化脉络的同时呢，跟客人也有一个文化传播的这么一个过程。因为有些客人他是对这个有喜爱，又多了一个聊天的契机嘛。 从2016年开始回乡做民宿，如今的窜舍已经积累了一定的客源，同时也为门头沟煤炭业转型升级打造了一个样板。民宿在建筑装修、房屋改造等项目，每年会带动周边人口就业20到40人，解决了一些闲散劳动力和临时就业问题。通过聘用本地的木工师傅和工匠，带动周边建筑行业及人员务工的同时，也希望通过当地匠人的手艺和传承，让古老的建筑修旧如旧，保持原有的建筑风貌。 之前比如那个区域它有煤炭业，那煤炭业呢它是一个支柱型的产业，然后又有大量的流动人口，对，所以说这个行业突然没有了以后，它必然它要有一个缓解或者转型的这么一个过程，也就是现在我们处这个区域处的就是一个转型期。它转型期的这个特点呢，有可能就是没有常规业态，或者没有就是特别稳定的业态，那就导致就是没有这么多的年轻劳动力留在这个区域的理由嘛。有了一些我们原住民的一个问题，首先就是比如说他们的互联网运营的模式肯定是不懂的，就是解决了这个老龄化和空心化。这个现有这几个院子的房东，他们的年均收入应该是在 2万到12万的一个稳定收益吧。这是它的租金成本，这是其一。其二呢，你比如说我们的就业，就是当地其实我们的用工除了本地以外还辐射到了河北，旺季的时候用工得到20人吧。 今年韩永聪和他的窜舍民宿与窜造社文创项目还参加了北京市农业农村局举办的创业创新大赛，并取得了不错的成绩。而之所以选择参赛，韩永聪说， 主要还是希望有一个，第一，让大家认识我们的平台，第二呢，因为来大赛有这么多不同的选手，那肯定都是高手，我们肯定还是本着一个学习的态度，然后看看其他区域的同行同仁或者是前辈，去怎么样来做乡村振兴也好，或者乡村旅游也好，或者是自己的创业项目也罢，我们还是希望多学习。 首都高端智库北京师范大学文化创新与传播研究院副教授张百明给韩永聪和他的民宿项目设计了一个便于记忆又十分有画面感的标签，叫北纬40度的古村烟火。而之所以起这个标签，张百明教授说， 我研究京郊民宿嘛，就是各个区在地图上的位置，我发现门头沟它恰恰是就在北纬40度的这条线的这个上下，窜舍的位置刚好在这个北纬40度线上。许多国际大都市或者是知名城市基本上都在这条纬度线上，所以我是希望把它这样一个小小的民宿跟人类的这个物产带做一个有效的关联，就是小小的民宿实际上它是包含了大大的文化。 目前韩永聪的创业项目累计盘活再生了8处院落，解决了窜底下村原有民俗旅游接待户老龄化严重、服务方式单一、互联网思维缺乏、服务意识低等问题，也形成了自己独有的注重主人文化与在地文化融合的民宿品牌，生意做得很好。当然韩永聪也表示，返乡创业做民宿除了情怀也需要耐得住寂寞。 但是说实话，真正能回乡创业这个事儿，因为现在无论是在北京周边乃至全国各地，其实都会有一些这种行为或者项目，机会也有，但是你对于从个体来讲，就是个人来讲，其实这个行业看上去很美，确实美，但实际上践行下来那肯定谁苦谁知道，对吧？但那我们对自己的这个行为至少有这么几个评价，就是守得住繁华，耐得住寂寞。那肯定没有城市这么生活的这么点那么多，但是呢，就是说我们至少这4年来说能沉下心来，第一不浮躁，第二不着急，第三呢，目前至少能完成我们的项目运营和规划的一个良性运转。所以说必须要做到这一点，就是守得住繁华，耐得住寂寞，尽自己的一个绵薄之力。 生态小贴士，听出来的生态百科。 欢迎继续收听生态北京。本周北京市的中小学开学了，家长们在朋友圈欢呼雀跃的同时，也会担忧孩子们在校期间的健康问题。今天生态小贴士就和您说说这返校后如何做好孩子的安全防护工作。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同济医院儿科学系主任罗小平教授首先提醒家长要选择正确的口罩，不要因为好看而选择一些卡通造型或带透气孔的口罩，这样是起不到防护新冠肺炎疫情作用的。家长和老师也要提醒孩子们，在上学放学途中以及在学校的公共场所，尤其是公共卫生间，一定要全程戴好口罩。另外，罗教授还提出了一些手卫生防护漏洞。第一，就是戴手套不能替代手卫生，即使是医用手套也不能100%保证隔绝病毒。第二点呢，是洗手和卫生手消毒都要采用标准的6步洗手法进行，整个过程持续不少于15秒。第三点是佩戴口罩前和摘脱口罩后，进食饮水前、便前便后、接触公共设施后、回到住所后，这些情况下都需要及时的进行手部消毒。此外，罗教授也提醒各位同学，小朋友天性活泼爱热闹，但是特殊时期大家进餐时呢，尽量不要说话，避免飞沫传播。最近按照全国新冠病毒疫苗接种的总体部署，各地都在有序推进12至17岁人群新冠病毒疫苗接种工作。罗教授告诉各位家长，根据目前对不良反应的监测分析，儿童和青少年接种新冠疫苗不良反应的发生率不高于18岁以上成人，所以还是建议适龄人群做好新冠疫苗的接种工作。